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式开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而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为什么说要用爵士音乐来开始呢？那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来用一些古老的爵士音乐和现代的一些融合爵士音乐来一种整合，来一种东方和西方的爵士乐的交融。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非常知名的爵士乐音乐人，但是已经离开了我们的 Sonny Rollins。 他呢1949年的时候他才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爵士音乐人的专辑当中。作为一个1930年代出生的音乐人来讲，在美国爵士音乐的故乡可以说是自己有一段的时间都慢慢地沉浸在其中。而之后直到了1960年代末 John Coltrane 他去世之后，爵士乐当时也是告别了最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候 Sonny 隐退，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当中，我们会发现 Sonny 再次重新出发。那当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音乐作品依然来自于他当时的 Saint John Thomas 当中的一首音乐内容。而下面我们要从西方来到东方，来感受一把来自于一个日本的融合爵士乐团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叫做 Triforce。 带给我们的什么音乐呢？叫做 Sunlight Yellow Overdrive。 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日落的阳光之下，您的金色的光芒去来一次自驾行，当然也可以给自己的周末时间加满能量。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97.4 Here comes beats。 嗯，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日本的一个爵士乐团有这样的能量真的是相当的厉害啊。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带有活力的爵士音乐，而不是那种非常非常传统的这种爵士音乐内容的混合。刚刚我们听到是来自于日本的团体 Triforce 带给我们的爵士音乐作品，叫做Sunlight Yellow Overdrive。 而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团体呢，他们是在2006年才成军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爵士音乐团体，而他们现在也依然活跃在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当中，包括像是爵士乐的乐场里边哈。而他们曾经也是登陆过了哥本哈根的爵士音乐节，当时在2017年也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多人们的喜爱，当然也是连续两年在音乐节上面获得了很多人的青睐。那直到如今啊，他们也依然发着他们的专辑，还做着他们的一些演出。那目前来看，他们的2019年的演出已经排到了1月份了，非常厉害啊。我觉得爵士音乐在日本的环境可能更加优秀一点。而下面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那是曾经被超级重量级的吉他手渡边香津美誉为日本第一萨克斯手的本田雅人先生，他带给我们一段什么样的音乐呢？我们来听听看，放学后的落日，一起来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本田雅人带给我们的爵士音乐萨克斯咯。在这里呢，我们要邀请各位听友们继续关注另外一首女萨克斯手的音乐作品，来自于日本的著名的小林香织。她带给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换了一种性别视角之后的萨克斯音乐呢？其实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用这样的一些萨克斯风的音乐作品来代表一定的爵士音乐的融合。那可以说呢，希望可以朋友们让在您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获得一些更多的音乐选择。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吗？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去听下去，小林香织的作品 ，Precious， 珍贵。

这次主题名为1826加开始想象 TFBOYS 五周年演唱会。1826意为组合从2013年8月6号到2018年8月6号五年共计1826个日夜。加预示着 TFBOYS 组合三人不会停下脚步，继续携手向前。开始想象则代表着五年前梦想开始的想象，也预示着五年后无限想象的开始。TFBOYS 在每年出道月举办演唱会已经成了惯例，既是对一路陪伴的粉丝的亲情演出，向粉丝交出自己一年的答卷，同时也是对粉丝的感谢回馈，感恩粉丝多年来的付出和相伴。成员之一的易烊千玺在昨天晚上播出的音乐综艺节目《幻乐之城》中带来了精彩的表演，直接看哭了王菲。易烊千玺作为第四位唱演人，搭档导演彭佑伦带来《对不起》，演员胡先熙、阿如娜也来为其助阵。表演结束之后，王菲盛赞千玺的表演，这孩子真会演，这孩子受欢迎真的没有错。而旁边的黄渤也说千玺的惊喜很大。另外现场还发生了尴尬一幕，一位名叫杨颖的观众站起身来，立刻吸引了唱演人黄晓明的注意，没想到杨颖却呼叫王菲向她表白，王菲老师，我是您女儿的粉丝，特别感谢您用彩色的梦给窦靖童编织未来，让一旁的王菲哭笑不得，连何炅都直言你是来说相声的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是刚刚来自于岩崎泰整的作品，叫做 Step In。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这样一位作品的这个制作人呢，叫做岩崎泰整，他呢出生在1979年的7月22号，哎，跟我同月同日哦，很有意思，哎，就是明天好吧。他呢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位，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影视剧作品以及动画的配乐家和作曲家。他呢从北海道开始，一路就学到了日本大学，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他的一些经历做出来了数十部音乐作品，包括了有很多的日本的电影动画片，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位岩崎泰整先生的作品了。那如果你喜欢看动漫的话呢，我觉得应该都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作品吧。刚刚的一内容叫做 Step In， 来自于岩崎泰整。而像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位非常知名的爵士音乐人，也是一位女性爵士音乐家，松居庆子。她呢是经常在美国和日本等地演出，她的音乐风格啊，就是把东方跟西方融于一体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这样的一个主题了，东西方的融合爵士音乐作品，希望你能够来喜欢。继续听她的音乐，这回叫做 Children of the Oasis。 Thank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Ma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松居庆子带给我们的 Children of the Oasis 绿洲的孩子们。在绿洲里面的孩子们，他们的玩乐的方式应该很欢脱吧，因为他们真的不想出去，因为这里只有这里是绿洲嘛，对不对？我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融合音乐，我们会听到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卡西欧贝亚乐团带给我们的 Domino Line。 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这两个字，马上可以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欢迎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咯。 Domino Line 来自于 Cassiopeia。 listening to Rhythmix节奏驾到， 听到这里会开心到飞起的感觉，是不是？来自于 Cassiopeia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他呢，其实跟 T Square 都是以这样的一种 fusion 融合曲风为主的一个爵士乐团了。他们的不同在于呢 ，Cassiopeia 他呢是以吉他为主奏乐器，而 T Square 他们是以萨克斯风为主奏乐器的。而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把这样的融合爵士当中增加一点点的人声，来感受一把生长于巴西乡间小城的一位歌手，也是音乐人 Eve Mullins， 他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咯。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f you leave me now. Ooh, oh no, baby, please don't go. Ooh, oh bo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A love like ours is love that's hard to find. How could we let it slip away?We've come too far to leave it all behind. How could we end it all this way? When tomorrow comes and we both regret the things we said today. 就应该这样来听了，融合爵士不可错过。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哦。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Meet Again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就是出生在阿根廷的一个歌手 Axel Fernando Featuring Felix Abensi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哈，就是让这样一些个主流的欧美热门单曲的聆听时间。那刚刚这样一首歌当中那种小竖笛儿吹一吹啊，让我们能够想起来在南美音乐当中非常丰富的一支叫做印加文明。那么这样的一个印加文明当中，我们会听到像是排箫啊，它这样的一种声音就特别的悲壮，但是像刚刚这样的音乐当中，这样的小竖笛儿吹起来的感觉啊，还特别具有海岸的气息呢， Tropical House 这样的一种风格。继续来关注非常明快的节奏和吉他的开场，让我们来欢迎一下 The Help 呢带给我们的 Break Up Song， 让我们能够心情愉悦地度过今天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周末吧。 Break Up Song。 What if we could start again?Would I still be your only man? But we try to hide the love that's inside. Keep running till our hearts won't collide. Make sure that we don'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you know that it's too late now to find somebody better than me. It's for a reason somehow. There's some place I would rather be. And I don't need your pity, babeAnd move to another city, babe. Cause I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Kept it all together trying to survive. We're traveling for ages but we won't arrive. We're running out of gas, we need to revive. Need to decide if we're driving alone. And keep on walking, babe, find your way home. And don't come back, I say on my zone.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And you know that it's too late now to find somebody better than me. It's for a reason somehow. There's some place I would rather beAnd I don't need your pity, babe. And move to another city, babe. Cause I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I don't love youAnymore. Imagine 这样的一首歌，特别的欢脱，是不是啊？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13:11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话说呢，这样一首歌 Emoji 带给我们的 Spinet， 其实是一群由不同风格的人们组成的哈，而从这个 J-Rock 到英伦到 Hard Rock 都会有，而他们还是最后玩起了这个后摇跟独立音乐。不过话说像这样的音乐特别能够去驱散一下啊身边这样的一种阴阴沉沉的又湿又热的一个奇怪的好天气。在周末的时候听歌，我觉得就需要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去激发自己的音乐跟活力了。那么如果想了解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回复0721，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而 Come up next， 继续来关注另外来自于加拿大的四个人组合成的一个摇滚乐队啊，叫做 Hadley 带给我们的 Better Days， 一起来听一下。 I've been down, burning up like fever. Better days, not so far away. I don't wanna waste a minute, but if I gotta waste a minute, I spend the time trying to get my vibe on track. And if I'm honest, I don't wanna spend it. My life's up in flames and I lit it. I wonder if I'll ever get that good shit.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look at you when you look at me. The universe explodes. You can read it in my eyes. Maybe I don't mind. Mind to fall in love. Mind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 And maybe I got time. Time to run away. Time to run away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get loose tonight. Loose tonight. Lose Tonight 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Hips，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二小时的上半时段当中还能够听到来自于 Massive Packer featuring Chris Holland 带给我们的 I'll Remember This。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各种各样歌曲都可以让我们各位朋友们去进行单曲循环，值得收藏以及更新一下你的音乐播放器的歌单列表咯。来继续听下去，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721获得歌曲列表吧。 I'll remember this.

传统文化成长营培训活动、成果展演等内容。主办方将在公益讲座环节邀请国学名家进校园，围绕诗词赏析、意志强国、非遗面对面等内容举办四场主题讲座，以网络录播形式在全区各中小学、各街乡进行播放。通过开设学习班、专业导师指导授课、观赏演出等形式，对青少年进行语言发音、宣讲训练、舞台表演训练等传统文化技能培训，让孩子们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in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来自于 Top Talk 带给我们的歌曲，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呢听到这样的好歌曲的可以说是首首都可以称之为叫做开口碎啊。 On my way， 在我的路上，在我的人生之路上，在我的音乐之路上，会有怎样的一种改变和怎样的一种颜色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才算啊。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一些音乐之路嘛，对不对？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通过我的新浪微博啊，跟我进行更多的网上的微博互动，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721，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两天的歌曲列表，歌单为您排好顺序了，拿去啊，随便挥霍。赶紧更新一下你的歌播放器列表了，继续来听歌曲。这两位的歌手呢，听上去比较的陌生，但是他们的歌曲应该一点儿都不陌生。这样一首歌叫做 Samara， 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曲并不是这样的一首，而是他们两位的合作的另外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Magical by Tofac featuring Raven， 一起来听一下 Magical， 以及一会儿还能够听到来自于 Victor Korn。Thank you for the coming up. Beats. 正首歌 Coming Up 还喜欢吗？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听歌曲，这是由 M. Mollish featuring R. Burn 带给我们的作品，由 Ran 演唱的一首 The Fall， 收录于他们的专辑 Women 当中。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歌曲首首都是开口，所以啊，刚刚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了。其实我们今天真心希望您能够来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形式打动自己，在周末的时间里边呢，可以说开开心心的啊过一个周末。无论您在做些什么事情，无论您是在这个进行学习，或者是加班，或者是在开车当中，我觉得尤其是开车更可以能够振奋一下精神。而且另外有一种场景，就是在做家务，很多人在周末做家务，我觉得用这样的歌曲伴随自己做家务是更加好的一种情怀了。如果能够在家里边开着一个小音响啊，放着我们的歌的话呢，那可是棒棒的。来听这首歌 The Fall， 来自于 Ryan。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们的节目呢，带来了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叫做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十二号作品来自于 Richard Dwand。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他带给我们的一共会有十余首的电子音乐的舞曲的混音内容，而刚刚开场歌曲来自于 Contact， 带给我们的 Daniel Encore， 而稍后马上带来的就是叫做Matt Fragrant， 以及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Tiesto 带给我们的 Just Be， 一起听下去。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Got rid of the things that dragged you down, negativity. And in that process of letting things go, you lost me. I wasn't the one to blame. The classic, it's not you but me. There can never be enough words to express how it feels and to let you know. But to look at your face when you chose for her, you chose her over me. listening to Razor Man's 节奏驾到。 的音乐来自于不同 DJ 音乐制作人们他们的混音作品，刚刚我们也听过了来自于 Tiësto 还有像是 Christy Hauschild 在给我们的作品 Just Be， 而我们耳边马上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Dimension 带给我们的 Brano， 来自于我们的制作人 Richard Dwyer， 在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十二号作品的第三部分的混音内容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们按照播出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希望可以用我们的歌单帮您去更新一下你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的一些个聆听的习惯，还有你的音乐列表啊。当然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点，如果你在车里面的话，你可以把后排的音量稍微的开得更大一些，然后你可以获得一种始终是被音乐推进的一种听觉之感。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继续听下去 ，Brenna。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舞曲的婚姻内容来自于制作人叫做 Richard Dorr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12号作品内容。刚刚我们听到过了有 Tiesto 的声音，也听过来自于 Dimension 他们的作品 Vrano 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来自于 Michael Battle 带给我们的 Carnival， 还有来自于 Tango 带给我们的 Firebird 火鸟等等的好音乐。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我们的音乐列表，知道我们正在放些什么音乐，曾经放过什么音乐内容，您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进行查询，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咯。继续听下去，希望您可以来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在周末时间里面多一种音乐沉浸 uplifting 以及 progressive 声音内容。我们继续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加满活力吧，各位周末愉快。 97.4 Daijin Music Radio Resonance and Here Comes Beats. 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跟我来进行一下微博的互动，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我们会把每一周的播出的音乐列表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好，供您去了解一下。下面时间为您继续来安排哈这样的电子音乐的混音，这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Roman Massa featuring Angel 带给我们的 Imagination called Russia Max Edition， 千万不能够错过更加精彩的 Trance 的电子音乐混音内容了。OK， 我们的时间一步一步来到了整点的时间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精彩，包括有 Out of Coverage 以及来自于 Dreamcatcher MSync 带给我们的作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四分，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也欢迎您叫我常先生啊，声音的声，关注常先生公众号，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721这四位数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有人在点歌啊，我的网友呢王亚，他说在想要点一首 Justin Bieber 跟谁啊合作的歌曲，叫是 Where Are You Now， 他说可不可以放一下，但是很抱歉的是我们节目当中因为呢电子音乐舞曲这个单元呢所有的歌曲歌单都是预先排好的，没有办法往里面去插歌，所以呢也是非常抱歉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要邀请各位听友们啊，能够通过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你是否喜欢今天这样的一种 uplifting 风格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呢？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可以通过公众号里边的菜单栏啊，各种随便去点一点、啊、逛一逛之类的啊。我们来继续听一个音乐，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制作人 Richard Duan 带给我们的 In Search of Sunrise 第12号作品，我们能够听到 A Different Shade of Crazy， 来自于 Lang featuring Rain Factor， 以及来自于 Madness 带给我们的 Zeal。 listening to Resonate 节奏驾到。 15:55，正在我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网友也在说了下自己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查询员说了上午呢去买了个菜，然后回家以后衣服都湿透了，现在跟家呢开着空调听着音乐喝茶做家务，用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发现效率都会提高了很多呢？是不是话说今天呢还有很多网友们在一直问着说，哎呀刚刚呢这个节目的第一小时的这个爵士音乐特别的好听哈，话说必须得好听，而今天晚上我准备要去这个 Blue Note Beijing 去过一个爵士音乐爵士摇滚音乐融合的一个生日 party， 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有机会能够跟我们的足迹一起去感受一下爵士音乐的现场演奏呢？一定可以啊。OK， 那么这里还要邀请一下我们的听友，一会儿要准备开始进行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了哈。依然是老规矩老玩法，每周就这么两回，很简单哈。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再来说一遍了，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这样一张带有魔力的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让我看到你正在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的一会儿的半点之后的广告段过了以后，今天下午的3:35左右开始广播点名互动，希望你能够用这样一张照片刷足了你的存在感，让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的微信名字，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称。

通过亲自参与戏剧表演，让婴幼儿更好地感知外界，激发想象力。挪威福特剧院带来的麻雀，剧中麻雀们想办法破壳而出，到鸟巢外面，他们经历了出生以来的首次挑战。这两部婴幼儿作品将小观众请上舞台，让孩子们更好地感受舞台营造的轻松氛围，加深亲子互动的效果。下周，俄罗斯123儿童剧院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将登陆中国儿童剧场，带小朋友走进童话世界。而中国儿艺儿童剧独角戏《木幼寸》将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由梅花奖得主一人分饰12个角色，通过一棵小银杏树的经历，带观众一起感受生命、友情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5:35，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呢，要开始一下我们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了。还有没有发过来照片的朋友们吗？赶紧来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这样的一个字样，把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我们会在2分钟之后来开启点名，再给你2分钟的时间和机会，如果这2分钟之内还没有发过来的话，那么就不算数了啊。 OK， 我等待各位听友们的热情关注，也希望您可以通过电波听到您自己的微信名字。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点名正式开始喽。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最后也看到了很多的听友们网友们在不断拍照片发送过来，那截止到目前最后的一位应该是偶心成灰，你好，欢迎茶之然以及迷茫的阳光单身啊，不对，不是单身小刚，是我是小刚啊，欢迎一下网友曹子高啊，以及小四叶草青四叶草啊，说到这个第一次互动啊，听了这么久，那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就会有以后每一次就对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欢迎一下网友老傅、西蒙的猫，还有王亚，以及呢还有迷茫的阳光，还有刘汉鹏、季纯洁，以及网友巨木兰、幻听、正前方方，还有维尼新、太阳花、游弋的橙子、Lino 卷卷，还有赵雅文以及 SQ， 还有海滨陈鹏才，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听友群的话也很简单了啊，马上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呢回复一下进群，嗯，就可以获得一下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扫码加我为微信好友之后，我会把您拉到听友群里边去的。当然除此之外呢，除了微信听友群之外，我们也开通了微博的听友群。那首先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了，就是微博当中搜索关注主持人常小航，也要不要忘记那个在新浪微博里边来找一找这个常先生啊，这样的一个同名的微博超级话题，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哦。15:40啊，继续听到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分别是来自于 DJ Richard Dwight 以及来自于 Lang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Running on Empty Club Mix Edition，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 Wide Awake featuring Ellie Lawson， 还有 Life Forever Original Mix Edition， 我们的音乐作品一段一段为您送出，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是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首音乐当中的时间了 Live Forever 来自于 Lang， 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收听了节目的每一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以及在公众号当中跟我们进行了一直以来的互动的各位听友网友们啦，还有听友群里面的各位听友网友们，你们好，在这里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ed F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当然稍后也需要您继续收听能量音乐，我们明天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再见的各位 Happy Weekend。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